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叮一声咧，我哋又再重聚啦。因为过年啊，玩到好开心啦，你哋系咪啊？而家可以翻嚟咧，又再重聚翻啦。咁啊，可能过年咧，有啲人去咗旅行啊，有啲人咧就即系可以即系出外拜年啊，等等就忙到不得了嘅。咁啊，总之今日系星期日，已经系年初八啦，应该我哋可以喺二千靓歌再重聚，再次碰头。边时你好，恭喜身体健康啊，同阿坚哥你好，系啦，系派利是俾你，派利是俾你，哎呀，接住接住接住， 使唔使讲生日快乐噶？琴日系， 系啊，琴日生日快乐啊嘛，琴日人日啊嘛，今日年初八，年初八有啲咩特别嘅意义嘅咧？嗬， 系咪要八卦下噶？ 系啦，系其实咧就总之一路伸正头啦，都应该可以讲一啲吉利嘅说话嘅。咁年初八咧，尤其是个八字啊嘛，吓唔系八卦嘅，吓总之发发发啦，希望。大家今年兔年真系发发发咁就 OK 啊！因为今日咧依然都系即系新蒸头嘅农历年期间啊，咁啊即系开始咗年初一至而家咧，我哋有第二次嘅二千靓歌再重聚，所以今日咧我谂住今日都系中国化啊！我好中意呢啲中国味，尤其是喺新年嘅时候啊，见到个街上边咧啲人都好开心啊，吓着住啲红卜卜嘅衫咧，啲小朋友喺度拜年啊咁样，所以我今日咧就突然间就谂起，唉，我要搵阿黎老师。黎慧兰老师你好， 你好阿伯你好， 系啦，咁咧即系逢系咧，我突然间谂起啲好好听嘅中国歌咧， 就谂起我， 又谂起你， 真系 你真系实在好靓嘅声音。咁啊，黎老师咧就真系桃李满门啦。咁而且唱呢啲即系中国歌，尤其是咧即系一啲国语时代曲啊吓，或者系甚至乎好有家乡风味嘅歌啊，你都由细唱到大嗬。 听到大啦， 听到大啊！ 从细听嗰啲， 从细听 民啲过年歌曲啦， 过年歌曲，从咩地方听嘅？以前细个 收音机， 都系收音机， 收音机 系，佢哋都系不断，好似系咪好似以前嘅国内嗰啲广播员，每朝都好似同啲 DJ 咁样， 系啊系， 猛咁播歌嘅。 我哋踎喺度听噶，真系喺喇叭下边， 系啊，一齐听，成群小朋友一齐听， 成群喺度听，系好开心。 咁冇歌词噶，咁点搞？靠记咯， 一听就识噶咯， 真系啊，系啊， 细个啊嘛， 系啊，细个学歌好快 噶，学 得好快。咁啊，今日就开心啦。我哋不如咁样啦，一开始嘅时候我哋都系以唱歌咧嚟，即系庆祝呢一个农历年啊，最好不过。其实嗰啲恭喜恭喜嗰啲歌咧，我哋由年初一至到年初七咧，真系听多好多，太多太多啊！咁都唔会话太多嘅，咁总之我哋今日都系要揾一啲即系中国风味嘅歌啦。总之听起上嚟令人好舒服嘅歌就好啦。同你合唱一只啊！ 好啊！ 啊呢一只咧就有国语先嘅一只，唔知几多年开始，唔知四十年定五十年代，五十年代到啦，我估 系咪姚莉唱嘅？ 系啦，姚莉唱嘅，系姚敏作嘅， 啊， 即系佢哥哥作嘅， 经典， 经典 ，OK， 歌名就叫做《苏州河边》。 期待雨中多失意。我们走着迷失了方向，近在岸的河边彷徨。雨过了后又后，方知当初不知。一生都得意，夜留下一片寂寞，河边不见人一个，我望着你，你望着色已渐朗，这一刻见到西山飘雨风肆意，回望已恨迟，难像往日痴。尽管今天的你含泪强忍吃宽恕，接受今天身边一切，我会向你祝福一生都得意。 呢首歌咧，头先讲就系话系要你嗰只苏州河边嚟嘅，咁佢最原装正版咧，佢就揾咗作曲嘅佢哥哥叫做姚敏先生，咁佢姚敏咧就系、是、即系当年喺内地啦吓、 上海， 上海已经系即系好出色、好出名嘅作曲家， 系、 即系等于我哋香港古家辉咁样噶，好犀利噶，咁啊大部分嗰啲流行歌咧都佢写。咁啊，要你就係佢妹妹啦，亦都係七大歌后之一啦。咁呢只歌咧，佢哋两个合唱嘅，当初不过佢当然系唱国语啦。咁头先我唱个广东版咧，就系、是、邓丽君嘅粤语，竟然系，系、啊，邓丽君就出咗第一只嘅粤语唱片啊。咁就选咗呢只歌，即系改咗做《东山飘雨西山情》，系、啦，向雪怀为佢写词，好中意呢只歌嘅我吓，即系作得真系好好听，多谢啊！黎慧兰老师啦，其实仲有好多呢啲歌咧，真系今晚有排唱啦。咁如果大家中意一啲抒情嘅中国风味嘅歌咧，今晚我哋请黎老师，我哋一齐咧，同阿 Vince 啦，同埋阿坚啦，咁啊一齐会度过三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咁啊讲起阿姚敏老师啦，佢好多歌咧，真系你唔，你以前我细个唔知道系同一个人作嘅，我可以讲话呢啲歌又系佢作噶，呢啲又系佢。仲有一首啊，就春风吻上我的脸啦，吓咁啊呢只歌好熟噶啦，咁啊就算你唔系听开怀旧嘅国语歌咧，你一定听过呢个旋律，因为咧即系实在太容易入心吓，即系每一个人都好似听过呢只歌，而且 應該識唱添。咁啊，呢一隻另外嘅搖滾歌曲都係由姚莉原唱嘅。我哋請阿黎慧蘭老師同我哋演繹《春風》，吻上我的臉。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谁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偷懒人啊才高眠。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说是春光无限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乘着个春色在人间，洗一个清早跟春相见。春风吹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上我的脸。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春天里处处花正艳，写一年又一年。 又来啦，今日一年 希望、啊、 真系好轻松愉快嘅，就嗰啲歌词又写得好啦。咁系即系当年我谂系咪真系四十五十年代已经写咗啦？有啊， 带动我哋 啊，系啊，都未出世啊。啊，呢只歌咧点解咁熟咧？咁样咁我哋自细咧就当然听国语版，嗯、但系后来咧中段我唔记得几多年前啦。阿 Vince， 你有冇听过？你头先唱翻个 key 啊？最难忘你嗰套白衫白裤，有冇听过？ 有啊，德哥啊。 啊其实原唱咧，唔系德哥嚟嘅，系啊，梗系啦，系啊，系啊，阿灿啊，阿灿啊，知唔知啊？廖伟雄啊， 佢嗰首烂衫烂裤 系咩？ 系啊， 哦，白衫白裤就系德哥嘅，哦，即系德哥系成日都系白衫白裤噶。成套老西咁样型好多位，哦，原来廖伟雄就系烂衫烂裤， 系啊， 系咩？ 嗰阵时系同阿卢海鹏咧，成日改歌词，我搞啲歌词。 诶，其实 欢乐今宵， 哦，系啊，应该系阿黎比得写嘅呢一只，即系你知黎比得你嘅嘴同阿许冠杰嗰啲最鬼搞嘢嗰啲咧，就系佢哋只。但系呢只几好听，咁啊，我最难忘你嗰度白衫白裤，有意认识你都打个招呼， 好 正。 好似 你似梦境里小仙姑，默 默无声，初邂后同你又互。 哇，好有味道啊！ 唔系佢仲好嘢咧，佢仲好嘢，唔系佢仲好嘢咧。佢话佢唔知佢有一段咧，好似系咪？每日同你都穿上白衫白裤， 即系情侣装， 衬托住娇美的冰雪肌肤。与你绿荫里执草菇，渐渐投入甜蜜中，感情一呼。佢最劲就系执草菇啊！咁而家其实啲人咧写得好应嘅，因为而家啲人都去摘嗰啲士多啤梨咧，咪就系咁样咧，着到靓靓咁，即系情侣装咁，然后咧走去唔知元朗啊定边度咁啊，即系俾钱嗰啲。即系摘士多啤梨，摘草莓啊嘛！而家有全个中国都兴晒啦，大香港都有啊，唔好话中国，全个内地、大陆都有摘草菇嘅，唔系摘草菇啊！今次执呢啲吓士多啤梨系啦，吓俾钱执嘅，执完翻去食咯， 系咁。有机， 不过一定要着白衫白裤，系咁先，唉，咁先有型， 有型。 因为刚才即是这些旧的国语时代曲呢都是深入民心啦，咁所以点都有啲粤语版嘅。既然而家呢是年初八啦，即是已经春天 嘅 来了。咁请阿黎老师呢，我哋唱返隻怀旧嘅春天歌好吗？ 好，今日都系以春天为主嘅歌曲啦。 呢一隻系咩歌呢？ 春之梦。 哦，我记得，我都好欣赏 文品嘅， 系啦，以前嗰啲国旧嘅时代曲嘅。如果冇记错咧，呢只系日本歌改编嘅。 只是一场梦，春天的梦，相思的梦。 呢一首就叫做《春之梦》，咁其实原装咧就系三十年代， 系咯， 即系咁啊，30年代即系内地嘅，嗰阵系日本歌嚟嘅，咁即系呢只歌嘅由歌名已经我哋唔接受，我哋中国人唔接受，就叫做《支那之夜》。 哦，原来 就 系 呢只啦，就系呢只系啦，咁啊，《支那》就系有啲侮辱性，我哋唔系好中意。好啦，睇下9:30新闻报道，好多好中意嘅歌将会继续唱噶。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283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172宗本地感染，同111宗输入个案，再多20宗死亡个案曾经对新冠病毒呈阳性。第五波疫情至今共录得死亡个案13120宗。另外，医管局宣布，因应政府应对新冠病毒的最新措施，听日起停止透过新闻稿每日公布公立医院新冠个案的最新情况，又说会配合卫生防护中心继续监察情况，按需要适时向公众公布最新资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特区政府一直有序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行政长官早前宣布由明天起撤销隔离令，是为本港经济和民生活动注入新动力。他又说，有序放宽入境管制措施，顺利举办各项盛事，彰显香港已经重返国际舞台中心，并且与内地开展逐步有序以至最终全面通关工作。陈国基出席民建联一个活动致辞的时候说，新年期间有不断透过短信和电话与内地方面拜年，并不断提起通关事宜，他说希望尽早带来好消息。警方昨日接报深水埗福荣街一名男户主因为所饲养的15个月大短毛猫找伤17岁儿子的面部，而将猫只掟落地，导致这只猫死亡。警方事后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罪名拘捕并且落案控告这名44岁男子，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动物专队刑事调查队跟进。英国首相辛伟成解除查学礼的不管部部长和保守党主席职务。查学礼日前被揭发在去年7至9月短暂担任财相期间，曾经因为逃税问题被英国税务海关总署罚款$1,000,000。辛伟成下令对查学礼的税务问题展开道德调查。辛伟成在解雇信之中表示，调查显示查学礼犯下严重违反部长守则的行为。不过，辛伟成亦都话，查学礼应该为过去5年佢喺政府之中取得嘅广泛成就感到自豪，特别系喺抗疫工作之中嘅表现。佢希望查学礼继续以议员身份为所属选区嘅选民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听朝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本周后期雨量增多。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Jo 啊，天怡放假，我哋节目点算好咧？ 阿摄，不如我哋揾翻个叫阿怡嘅人啦。 啊，不如泳儿啊。 好啊。 咦，你哋又嗌我啊？ 唔系你啊，唱歌嗰个啊， 唔系砰砰声嗰个啊？ 咩啫？咁你哋嗌泳儿，我咪系咯，差唔多啫嘛。 个身形已经差两倍啦，点会差唔多啊？ 天怡放假，想知道我哋节目发生啲咩事？ 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三五成群啦、啊。 唉，又塞车。 我系 Lazy Lion， 等我话你知，叹少啲气，由简单做起。如果距离唔远，不如搭小程车，选择行路到目的地，用少啲交通工具，可以减少碳排放，令空气清新啲嘅。喐一喐，健康啲，环境又好啲，人都开朗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我数一二三，可以慢慢擘开你只眼啊！ 哇！我竟然被咁多朵花包围住，好似置身喺一个万花筒入面咯。 系啊，今次韩国沉浸式光影艺术博物馆 Art Museum 将呢一种数码艺术带到嚟香港。今次展览嘅主题系 Internal Nature， 等大家喺室内都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嘅气息。 展览入边会有四个展区，展示咗六个艺术作品。名为花的展区会令你置身于山茶花和油菜花的花海入面，360度被花瓣包围。入面仲设有钢琴房，观众可以在花海和月亮下弹奏一曲。丛林展区的热带丛林和荧光丛林会有小朋友最喜欢的狮子、长颈鹿、大笨象的投影，而他们仲会跟着场景变化而变色。而名为海浪的展区更是国际得奖作品，该展区亦会于平日设有座位给观众做冥想。最后就是沙滩展区，无论在布壁、镜中、地上都会有海浪、流星和极光的光影移动，令大家感受到极光的奇幻。 唔该晒 ，RT Museum HK 市场策划主任董欣密的介绍。 据我所知，今次场内除了有色彩、光影视觉效果之外，仲有自然声效和韩国调香师调制的香味，俾到观众多感官的体验。 韩版 TeamLab 光影展，韩国 RTM 沉浸式数码艺术博物馆， 即日起至3月30日， 鲗鱼涌英皇道728号 K11 Atelier Kings Road 2楼。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色青葱， 谁细数着那小风波？往事就似风中响起一首老歌。 歌曲风格或改变多，始终唱着那些老歌。不知不觉口里哼这歌， 心境已是改变多，偏偏记住那些老歌，载着往昔岁月，歌曲鼓舞跨过坎坷。 温馨故事，温馨老歌，唱着但记欢笑多，每段往事仿佛都变过泪歌，风雨中 唱着这歌。清楚 往日诗， 爱似火， 都因这歌一阙歌， 化做爱火， 多艰苦， 放声高歌， 勉励我 唱首歌， 歌声心里轻安摩。 唱这歌。 月不老歌，开心故事不怕多，那日转分几年，梦中给你点播这歌，几多快乐几多痛楚，每段下在歌里边唱着唱着，仿佛心里轻按摩， 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 往日诗 爱之火 都引这歌，一阙歌 化作爱火， 多艰苦 放声高歌， 勉励我 唱这歌，歌声心里轻按摩， 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 往日诗 爱之火 都引这歌，一阙歌 化作爱火， 多艰苦 放声高歌， 勉励我 唱这歌，歌声心里轻按摩。 二千零歌再重聚已经是进入了第二个部分了吧。九点四十分，我是 Albert 柯瑞强。今日的二千零歌是年初八的二千零歌，有 Vince 和阿坚啦，梗系。仲有我哋今日的特别嘉宾黎慧兰老师。黎老师，咁啊，头先唱咗好多只咧，我都好喜欢，而且即系喺细细个嘅时候，你已经听到嘅国语歌曲嘅。咁即系你哋，你就即系。竟然可以就在國內的時候咧，細細個就可以有機會聽到呢啲，以前係咪唔係咁容易嘅？係咪？ 哇！成個村都冇一部收音機噶。 係啊，咁但係呢啲歌係可以播嘅。 呢啲歌啊，我係嚟到香港先聽 的。哦，即係國語時代曲以前係冇嘅。 香港 咁以前喺收音機播嗰啲都係啲咩歌？ 中國民歌咯。 嗯。 中国你知道五十六个少数民族， 系 个民歌都唔同。 花溜溜的山上，嗰啲嘅吓， 茉莉花啊， 茉莉花系 等等啦， 每人都识唱噶啦，嗰啲就 几乎算国歌嚟噶啦，个个都识。 系茉莉花，咁啊，即系嚟到香港啊，先至又听到哇，咁多国语时代曲， 系 真系好辣咁样。咁我哋香港其实好多国语时代曲咧，即系都系从以前国内啦就。尤其是上海帶過來了、 嗯、 因為我想全中國、香港都未有這些這麼、即是澎湃這麼出色這麼、熱鬧的場面，除了上海， 是 當年四十年代的上海，即是我們看上海灘 歌舞昇平， 歌舞昇平的時候就創作了很多國語時代曲，這些呢現在聽回真的很好聽，很有味道、嗯、即是、作極都作不回的了。比如有一隻咧就好犀利嘅，呢有一隻咧就我都話成日都講，係話我哋大部分嗰啲香港啲歌咧，甚至國語歌都好啦嚇，都係改編啲英文歌嘅，多數嘅我以前冇啊嘛，即係尤其是粵語歌，之前冇，咁於是乎揾啲英文歌去改咯噃。咁但係有一隻歌咧就調翻轉，啲西人哇呢隻歌好嘢，我哋改翻轉頭。我哋因為有國語歌而改翻英文版， 哦， 呢一隻你一唱大家都識嘅啦，真係好嘢，又係啊， 要你 唱嘅。 玫瑰，玫瑰，誰叫美？玫瑰，玫瑰，最艷麗，長相。 月新的情谊，圣洁的光辉照大地。玫瑰呀玫瑰心儿坚，玫瑰呀玫瑰痴儿蕊，来日风雨来摧残，回不了冰的一脸脸里。玫瑰呀玫瑰最娇美，玫瑰玫瑰痴儿蕊，黄了嫩枝何娇蕊。玫瑰呀玫瑰，哎，我爱你。 玫瑰玫瑰我爱你啊，这只版呢一隻歌嘅即系版本咧，有好几个啦。当然有原装嘅国语啦，啊黎慧兰老师头先同我哋演绎，有英文啦，有粤语都有嘅。粤语咧就系梅艳芳嘅，啊系啊，你少听到咧吓。 梅 艳芳有嘅，因为我应该可以揾得到。不过英文咧就比较流行啦，因为呢只咧就虽然啊变咗英文之后咧，都喺外国流行过，即系有啲流行榜啊咁样。咁诶系啦，咁所以是这样唱的、啊、大家我想一定熟过我这样 A rose, rose, I love you With an aching heart What is your future Now we have to part Standing on the jetty As the steamer moves awayFlower of Malaya, I cannot stay. Make way, oh make way, for my eastern rose. A man proud in dozens, everywhere she goes. In her rickshaw on the street or in the cabaret. Please make way for Rose, you can even say.I shall remember Oriental music and you in my arms Perfumed flowers in her dresses Lotus-scented breezes and swaying palms Rose, Rose, I love you With your almond eyes Fragrant and slender beneath tropical eyes I must cross the sea again and never see you more Way back to my home on a distant shore 这个歌词就很得意咁啊，一个西人咧就即系讲话系佢嚟到东方，然后咧哇遇到一个即系玫瑰，哇嗰、那个系玫瑰夫人啦，咁啊玫瑰女士啦，玫瑰小姐啦，咁佢原来咧呢个玫瑰小姐佢又唔系讲香港，又唔系讲中国噶，佢系讲马来亚，佢、 哦、 都系华人嚟嘅，我谂佢系即系头先个歌词叫 Flower of Malaya 啊，哇系真系即系马来之花，好靓，咁佢形容得好好嘅，即系当时嗰啲情况又佢话佢呢个女仔咧一行出嚟咧，个个都即系排晒队咁样嘅，要追求佢啦。咁然后咧，佢就坐喺嗰个 rickshaw， 即系嗰啲人力车咧， 嗰、嗯、啲、哦、以前系 嗰、那个年代啊， 系 啦，50年代嗰啲，咁或者喺个街上边啊咩咁，大家都话诶、哎、让开让开啊，玫瑰就陈宝珠嚟啦，即系嗰啲，好得意 嘅 就觉得系啊，咁呢一只亦都喺西方咧非常之流行嘅 Rose Rose。I love you。咁如果讲起玫瑰就应该其实是英文嚟，即英文嘅即外国嘅花嚟。叫 rose， 但我哋香港我哋中国都有玫瑰花嘅。 都有叫做蔷薇。 蔷薇，蔷薇，蔷薇啊， 长得像玫瑰一样。 系玫瑰一样啊，系即等于玫瑰花咁嘅样嘅、 嗯 啊、叫做蔷薇啊，啊蔷薇。好啦，咁如果讲起蔷薇咧，哇，我哋又有好多歌出现啦。 春天好多花个歌曲吓， 系啦，又是蔷薇啦。啊，究竟以前有冇人送蔷薇？嗰啲男士有冇送蔷薇花？ 蔷薇咧喺嗰啲上海啦，春天咧成个街都系噶啦。 系啊， 喺啲屋边啊，啲 墙边啊， 哦， 很多，而家就有啦， 就咁样生出嚟， 好多，咁 咪 一棵一棵嘅， 咁咪唔使买啦， 攀上嗰个窗口啊，好靓， 哦，咁样讲，即系攣藤嘅植物嚟嘅，好啦，咁如果讲起蔷薇咧，我都谂到一两只，你一定谂到一啲以前嘅怀旧嘅蔷薇歌曲， 系啦， 比如咧， 公秋下嘅一首歌， 哇！又是40年代在上海非常红的公秋下一首歌叫做 蔷薇蔷薇处处开， 哦， 是出电影来的， 是啊， 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春风拂去我们心的创痛，蔷薇蔷薇处处开，春天是 哇，真的开得好茂盛喎，真的我即系你头先形容嘅话，喺上海咧，即系到咗呢个春天嘅时候咧，就开到周围都系 粉红色、 粉红色、白色、 橙色， 哦， 好靓， 好靓啊！咁啊，周围都会见到， 周围 即系会又令到市区即系嗰啲景象好靓啦， 系 啦， 而家开始啦， 啱嘅，我觉得一个即系大城市咧吓。市區應該多啲植物，尤其是喺春天開嘅花啦，咁啊，咁我哋香港都有類似嘅，就係好豔紅、好燦爛嘅，又係攀長嘅植物，就係，是，辣杜鵑。 辣杜鵑 係啦，又係嗰啲粉紅色啊、鮮紅色啊，乜都有嚇。咁啊，蔷薇咧，真係要去上海即係睇睇先。咁如果講起蔷薇咧，我又諗到一隻歌。咁呢隻歌咧，就反而咧好得意，佢唔係 即係以前嗰啲舊嘅時代曲嘅，佢係國語歌，但係香港嘅國語歌。咁呢香港嘅國語歌咧，就以前即係喺最初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啲我哋啲廣播劇啊、播音嘅時代流行嘅時候咧，就創作咗呢一隻歌啊，叫做《蔷薇之戀》。 哦，呢首好靚嘅歌嚟㗎。 是很抒情的，那我现在跟 PC 呢可以将它变成一些更加西化一点的，有一点轻微的爵士味道在这里，樣可以演绎回以前的一些怀旧的国语歌。 我问你要什么，你总是看着我，你要是一条心，我怕回首结梦。我问你要什么，你总是看着我，你要是一条心，哪怕回首皆梦。浮生惹梦，为欢几何，良辰美景不错过。迷蒙的月色看不清楚，难道你不敢爱我？爱什么，你总是看着我，你要是爱蔷薇，为何不说清楚。 即时风演奏真的有味道了。这首叫做《蔷薇之恋》，你听过吗？ 听过。 是吗？ 好听极了。 好，但是这个是香港歌来的，即不是以前的怀旧的，不是应该都可以说是怀旧的，因为现在说的六十年代 好旧了， 好旧了，是超过半个世纪添啊！咁呢一个叫《蔷薇之恋》，系我哋本地

太多话结识，觅处方问句好友免疫时， 从琴键那有歌，从头让我摸索，放开不少的错过。 人成熟领会到，人生好比本草，吃得苦一生却不去好。 用尺子一颗心，要 珍惜 快乐人， 若人 看开一点，放紧都有情不近， 两份 平常心 来占领， 放开偏执去断证， 让我交给身边多点笑声。 如浮云似是我，时日让我飘过，过得轻松真不错。 人成熟领会到，人生好比本草，吃得苦一生却不去好。 呢首咧就叫做《本草人生》。点解会有咁嘅歌呢？又头先我同阿张德兰一齐唱，咁大家可能好少好少机会听到啦，未定，因为都有一段时光系原作嘅。咁啊，因为阿德兰咧，当其时咧，佢哇真系好叻。佢除咗唱歌啦，咁佢就即系半退居咗系做龟甲娘啦。咁然后咧，佢就去读中医啊。 哦， 佢读完噶。真係佢有中醫牌嘅，好犀利。 有牌添， 係㗎，係啊，考咗牌，直情可以行醫㗎啦。咁我同佢寫咗一首咁樣嘅歌，就叫做《本草人生》。今日即係將即係中醫嘅即係本草嚇嘅，將人生去嚇比喻嚇，又一調翻轉，非常之有意思、有紀念價值嘅一首歌。多謝阿德蘭。睇下個鐘咧，已經係十點十一分啦。二千零歌再重聚，今日咧我哋都会有好多呢啲中国风味嘅歌。我哋多谢今日嘅特别嘉宾黎慧兰老师。喺春节嘅时候咧，以前你喺细细个就喺国内咩，会唔会即系离乡别井，会去外边打工啊，或者系就 教书 啊？去读书就要啦，离开乡下啦。 系啊， 去边度读书啊？ 广州。 哦，落到广州。 搭船就到啦。 哦，系咪？从哪儿？ 海南岛。 哦，你喺海南 岛。海南岛 系啦，嗬。咁啊，搭船过去啦，嗰阵吓。 漂洋过海。 咁又即系，如果系过年咁，要翻屋企噶。 系啊，过年未嫁就喺屋企，嫁咗咧就唔可以喺屋企过年噶。 系咩？ 系啊。 嫁咗就唔可以翻屋企过年，如果唔系就变咗回娘家噶。 回娘家要年初二先回娘家。 哦，咁样就唔可以年初一嘅。 唔可以年卅晚。 年卅晚都唔得。 唔可以喺屋企。 因为你已经嫁咗出去啦。 系啊。 真系呢啲系咪旧？以前都系咁样嘅，即系风俗嘅咁样啦，系。咁啊，而家年初八可以翻屋企啦啩？ 可以啦，年初二之后都可以翻。 啊，先即系回娘家啦，好不好？ 回娘家。 呢一首系民歌嚟噶喎。 系啊，河北。 河北民歌。河北民歌《回娘家》。 一呀一的味。 装酒要把鱼下，多有没出多，长有没出长，豆大的雨点往我身上打呀，咿呀咿呀的喂，淋湿了大红袄，吹落了一枝花，胭脂和香粉变成红泥巴，飞来一只鸡，跑来一只鸭，吓坏了背后的小。 典型的中國民歌， 鄉土味， 鄉土味，是不是？我想問下黎老師，即如果你唱這些鄉土味的中國民歌，一定要用這些這種腔口去唱，現在呢，即就叫叫做，是不是叫做美聲呢？這個是， 這些是叫做 民謠唱法， 民族唱法， 它跟現在的美聲那些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唱歌我覺得不應該分什麼聲什麼聲，給什麼歌你，你用什麼腔去表達這個意思，這首歌你不可以用美聲風吹，不可以這樣，這 樣就不對了， 或者是風吹又不可以， 又不行，又太過時代曲，沒有力，一定以前的民歌一定都是男男女女都要有力，因为他们没 清清爽 爽，他们没有麦的嘛，他们在野外呢 山歌 山歌 的 呀，要 对面山歌女仔都听到才感动的嘛，是真的，如果不是这么细力唱他都听不到，都没用。因为这首河北 的民歌， 民歌叫做回娘家，讲起回娘家呢就是回家啦，就是回故乡啦，我都曾經有回故鄉的感覺，就是我細個嘅時候，我爸爸帶我翻去我鄉下。 邊度鄉下？ 我喺廣東肇慶。 肇慶。 肇慶。 肇慶。 嚇嚇，就 好地方。 唔係誒嗰個浙江嗰個肇慶嚇，即係唔係係誒廣東嘅，即係七星崖咧，係啦。咁啊咁啊，有一隻歌咧，就真係即係我就翻去嗰度唱，第一次喺個鄉下唱歌。咁呢只歌咧就真系冇得定，多谢郑国江老师啦，写咗一只《客从何处来》嘅歌俾我。就之前系讲一个人咧，即系从小咧就离乡别井，咁当佢即系成长咗之后咧，就回乡探亲吓，翻去故乡。嗰啲小朋友就唔认得佢，系啦，啲乡里都唔认得佢，咁啊就系佢听翻啲乡音啊，睇到自己即系白发苍苍嘅爸爸啊，哇，爺爺啊，咁樣，即係嗰種咁樣嘅感覺，就叫做客從何處來。咁當然，中間有一段詩白咧，就係來自唐詩，所以有客從何處來呢七個字。 故鄉風光記心上。白发千里念爹娘，难觉家乡怎改变，曾经沧桑，满海风波满海浪，复见乡里泪千行，再听乡音添亲切，如画风光。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吹，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乍到小花满草地，又见竹马共千回，人面今天不知处，徒添唏嘘。 用双衬满空虚，白发早晚亦已累，寸草心感尽挥徒，难抑伤悲。 叫做黑从何处来啦，中间段诗白咧就系一首唐诗吓， 好感动。 系啦，咁啊，少少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吹，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前嗰首诗叫做《回乡偶诗》，偶书啊，《回乡偶书》啊，系嗰个唐朝嘅诗人叫何志章所写嘅啊，咁啊。郑老师咧就真系好巧妙地咧，将佢摆咗落去我呢一首原本系 好靓嘅 外国音乐嘅歌嗰度。 呢个旋律系咩旋律啊？ 嗰个旋律都好奇怪嘅，系因为点解熟咧？因为佢原本系冇嘅，系啦，系冇嘅，冇人唱， 冇人唱， 系我第一个攞嚟唱嘅，系佢一个纯嘅钢琴音乐。是一个重要是美国的钢琴音乐来的。咁你点即係听来呢完全係觉得係啱啱七个音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繁盛嘅一面啊！而家唔使讲啦，哇！过咗十年八年翻嚟，完全我唔认得啊！以前嗰啲即系嗰啲小巷仔啊、窄巷啊，我真系踩住个单车喺嗰啲窄巷嗰度穿梭噶。我啊细个嘅时候， 龙衫啊上边都系。 系啊，跟住咧就最犀利就系嗰啲乡下嗰啲亲戚，系咁样俾个单车我，叫我跟住我咁样。吓死我！喺嗰啲好窄嘅巷嗰度踩啦。不如咁啊，而家呢一只歌咧，就令我谂起啲周旋有只旧歌，系咪啊？ 嗯， 电影嚟嘅， 都系讲啲流行嗰啲， 系啦， 风景啊， 系啊，哇！喺周旋话四十年前，四十年代啊，唔系四十年前，系哇，几多十年啊？六十年前，《窄巷之春》系电影主题曲啊，唔系《窄巷》，系《流巷之春》，应该系我记得。 人间有天堂，天堂在楼下，春光无边时，布满了温暖网，树上有小鸟，小鸟在 自在。梦想春天的花朵处处香，我们要鼓掌欢迎着好春光。 周旋嘅歌曲叫做《流行之春》，但我系好少听呢一首， 系好少听， 系电影嘅主题曲， 电影《歌女之歌》， 歌女之歌 嘅插曲。 哦，如果讲起周旋咧，突然间都想再听嘅，咁佢好多名曲啦，吓、啊、即系，哇，好多只，我几中意嗰只嘅《永远的微笑》啊，或者系《阿四季歌》都好好听。 嗯， 阿四季歌， 四季歌 啱啦，而家我哋 春天开始， 系啦，春天开始四年。新年的四季的第一春、啊、然后才开始了我们新的一年。 歌词好靓。 是啊。当年周旋的四季歌。 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 周旋的另外一首名曲是四季歌。咁黎老师啊，咁我少少提议啫，我突然间吓、啊，我如果五月嘅时候咧去睇你个演唱会，咁五月有个演唱会嘛，啊有一部分如果全部唱晒周旋嘅，咁都几好嘅。 会噶， 会啊，真系会啊，俾我估中。即系除咗有四季歌啦，啊，仲有永远的微笑啦，还有啦，还有很多啊。 对，很多好听的歌曲。 好听都系有周旋。 夜上海 啊，夜上海都系佢，系。系好多好多，头先我哋都有开始演绎佢哋歌，咁啊稍后咧，我哋都会将啲中国风味嘅歌或者怀旧嘅经典国语歌咧，同大家分享，唔一定要四五十年代嘅，七十年代得嘅噃。喂，新闻翻嚟咧，我哋唱下啲七十年代我哋香港咧，即系最流行嘅歌啦。咁啊嗰阵咧就系啲来自宝岛， 宝岛台湾， 台湾嘅一啲个个哇，即系唱到家之巷闻嗰啲啦，啊，咩青山姚苏容啊，邓丽君啊， 好期待， 系啊。 都是一些、香港乐坛成长最重要的一部分来的。咁十点半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一半嘅二千零歌再重聚，一路到凌晨十二点，稍后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特区政府一直有序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行政长官早前宣布，由听日起撤销隔离令，系为本港经济同民生活动注入新动力。佢又话，有序放宽入境管制措施，顺利举办各项盛事，彰显香港已经重返国际舞台中心。並且與內地開展逐步有序，以至最終全面通關工作。陳國基出席民建聯一個活動致辭的時候說，新年期間有不斷透過短信和電話與內地方面拜年，並且不斷提起通關事宜，他說希望盡早帶來好消息。醫管局表示，為配合政府明天起撤銷新冠確診者隔離令的安排，各普通科門診診所提供的偶發性疾病診症名額已經增加至每日超過10,000個，當中會預留大約2000個名額照顧新冠確診病人，在有需要時會調動額外的日間和夜診備用名額為新冠確診病人服務。医管局话，除了正系进行装修工程的锦田诊所和沥源普通科门诊诊所之外，其余71间普通科门诊诊所会由听日开始恢复正常服务，并且会为新冠确诊病人提供治疗，以及为合适的病人处方新冠口服药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抵达南韩访问，并且同南韩外长朴振举行会谈。斯托尔滕贝格话：呢次访问系要凸显北约高度重视与南韩嘅伙伴关系，又话相信更牢固嘅伙伴关系能够令双方喺好多领域达至互惠互利。斯托尔滕贝格同朴振亦都谈及北韓核導計劃和北韓為俄羅斯的僱傭兵組織提供軍備的問題。朴振就感謝北約支持南韓在應對北韓核導挑釁的努力，又期待與北約更加密切地合作，以應對當今新出現的安全威脅。俄羅斯表示，因應日本採取反俄政策，不會就容許日本漁民在南千島群島附近作業的逐日問題舉行政府間的年度協商。俄羅斯與日本在南千島群島，即是日方所稱的北方四島，存有主權爭議。俄羅斯在去年6月宣布暫停俄日在1998年達成讓日本漁船在有關島嶼附近作業的協議。不過，日本內閣官房長官上個星期表示，會要求俄方參與年度磋商，令到今年的捕魚作業得以展開。俄羅斯外交部話，自俄方在烏克蘭展開特別行動以來，岸田文雄政府違反國際法所有準則和規則，開始對俄實施不友好措施，包括實施制裁和驅逐俄羅斯外交官。俄羅斯表明，若果要恢復正常對話，日本應該對俄表現出基本尊重，並且努力改善雙邊關係，但是俄方目前未看到日方有相關意願。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聽朝寒冷，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2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7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聽日風勢清勁。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本周后期雨量增多。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根据法例，经过各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要响应环保，除了身体力行，最好就是透过教育，令下一代都愿意一起实践绿色生活。麦伟林一次偶然的创作，激发仔仔的创意之余，亦都开始了成为环保爸爸的生活。 因为话说有一天，小朋友在度玩车仔啦，咁样看到果远处有两个鞋盒，就做一个停车场俾佢哋啊，将啲车咧泊晒喺个停车场嗰度。点知俾我发现咗咧，就系环保爸爸唔系一个句号，跟住喺个停车场嗰度咧，就揾啲厕纸盒、皮带啊，攞咗条皮带啊、鞋啊、胶纸组啊咁样样喺度砌，砌嗰啲城市出嚟。咁所以咧，我就谂，咦，呢样有意思。第一，我可以喺佢嗰个脑里边世界进入佢嘅嗰度。第二就系、是，咦，其实唔系得我整嘅，佢哋自己都可以整。咁就于是乎就开始咗环保爸爸设计生活。 除咗同屋企人一齐创作，近年 Norman 开始获邀到唔同嘅工作坊分享心得。佢最想大家得到啲咩咧？ 系啦，我想去攞走嘅唔系一支吉他，唔系一个十字键球，唔系一个弹珠机，而是拿走去同一件物件里面，要用不同的角度去思维啦，解决问题啦，同埋去点样在当中里面运用了自己的想法，将自己脑里面的想象力创造出来啦。我是很想见到这件事的。咁我好开心咧，有好多参加者咧，系会影翻张相俾我睇。啊，你咁样样咁样整，或者喺现场我，咦咁咪得咯咁样。哇，正喎、啊，好叻喎咁样。我好想见到呢个画面嘅，咁样先有交流啊嘛。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不过我哋依家仲有好多好漂亮嘅歌咧等住，咁啊呢只一水隔天涯咧，多谢一位即系国内嘅编曲家啊，同我编嘅啊，咁因为呢一只歌咧，我就觉得系其中一首我哋香港嘅瑰宝嚟，因为我哋香港嗰啲歌咧，以前嘅粤语歌咧好少，即系好少好成熟好华丽好完整，咁啊但系呢一只咧就系电影里边嘅一出电影叫《一水隔天涯》，咁原唱嘅咧。好多人都唔知係邊個嘅，咁以前有位我哋有位歌唱家叫韋秀娴小姐， 系啦，你听过？ 我好欣赏， 你欣赏佢啊？你听啦，佢就系以前即系一个音乐嘅 声乐家， 声乐家啦。咁诶，呢一只歌系佢喺电影嗰度，即系佢幕后代唱咁样嘅、叫做《一水隔天涯》。咁、有啲歌咧，我哋真系唔系好知道咧原本啊，因为呢啲歌佢哋个个都翻唱。 一水隔天涯 系啊， 系边个作曲啊嘛？ 系边个？ 嗰个胡须。我师兄嘅应该系音乐学院嘅。 依 伦。 依伦啊，依伦。 啊，依伦。 依伦啊，系啊。咁呢啲歌就真系我哋香港瑰宝嚟。咁啊，定系有啲歌咧，就即系譬如话，好多人甚至乎话啊，《一水隔天涯》啊，邓丽君唱噶嘛，咁样唔出奇嘅。因为邓丽君后来佢翻唱，咁就因为邓丽君个名气好大，咁啊，所以好多人翻唱都系当咗系可能摆上网系佢唱，都冇所谓嘅。其实一只歌。任何版本越多版本越好。咁有一隻歌咧，咁啊讲翻头先，我哋提到咧，即系七十年代喺香港流行嘅国语时代曲咧，咁啊大部分都系来自台湾嘅。咁有首歌咧，我以前都以为系来自台湾嘅，其实又唔系，就系而家我哋一齐要唱嘅《彩虹铃》。 嗯， 大家一定听过，但系喺七十年代就香港好流行，好流行。 哦，以为系。 因为佢 hit 个版本流行个版本咧，就系啲台湾歌手系啦。咁但系其实原本咧，佢就唔系民歌嚟嘅。你话俾我听系江苏，应该咧又系姚文作嘅。 姚文 系啦，系啊。 姚文作嘅。 原唱嗰个系江宏啊，嗰个男嘅吓，女嘅夏丹啊，系即系系啦系啦，唔识噶啦。咁就系我哋早期啲嘅，咁就但系呢只唔系民歌嚟。咁但系好得意嘅就系讲翻嗰个。好似民歌味道，因为咧佢系讲嗰个地方 意境就 个意境就系啊，乡 下地方 彩虹铃、我哋有冇彩过咧吓？撑只船、要系咪啊？ 撑船 撑船国语点讲啊？ 撑船 系啊，撑船 划船 划划 OK 好，我哋划啦，我哋划下船。多谢阿黎伟兰老师，我哋一齐两个人撑住艇先至够力嘅， 齐心合力 系啦。 这船儿呢，彩虹铃啊，彩虹铃，得呀的郎有心，得呀的没有情，就好像那两角铃，从来不分离，呀我俩一条心。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铃呀，彩虹铃。嘚呀的没有情，嘚呀的郎有心，就好像两角铃也是同日生，要我俩心相印。 划着船到湖心呀，你看呀看分明，湖水清呀照分明，就好像两角铃。 船到湖心呀，你看呀嘛看分明，一个你呀一个我，就好像两角铃。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铃呀彩虹铃， 得呀的郎有心， 得呀的没有情。就好像两角铃也是同日生，要我俩一条心。我们俩划着船的彩虹铃呀，彩虹铃。得呀的郎有心，得呀的没有情，就好像两角铃，从来不分离，要我俩一条心。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铃呀彩虹铃，得呀的没有情，得呀的郎有心。就好像两角铃也是同日生，要我俩心相印。 划着船到湖 不信呀，你看呀看分明，湖水清呀照分明，就好像两江陵。 划着船到湖心呀，你看呀嘛看分明，一个你呀一个我，就好像两江陵。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 嘚呀的浪有心， 嘚呀的没有情，就好像两角岭也是同日生的我俩。 咁啊，即系用嗰啲原来嗰啲红嗰啲棱角咧，系即系 打孖 系两个人咁样咧，即系大家心相印啊，两个齐心咁样，好似一个心形，然后有两个人咁样，好得意。呢个歌就叫做《彩虹棱》啦。咁就七十年代流行嘅国语歌，我又谂起另外一首，就系、是、凤飞飞唱嘅。凤飞飞你知啦，凤飞飞系啦，咁有一只歌咧，又系啲人又系以为系邓丽君，因为邓丽君就最红，同埋佢唱得好娇俏啊，就叫做《爱的礼物》。 哦，系边个唱噶？ 原本系凤飞飞， 凤飞飞， 系佢都系改原本系日本歌嚟嘅。 哦， 系啦，即系可六十年代初嘅时候有一首好出名嘅日本歌，咁佢就改咗，就叫国语版，又红，红到全东南亚都识嘅。 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送给你，那是我的一颗心，爱你情深永不渝。有一份爱的礼物，找一个爱的奇迹，留下一个爱的回忆，希望你把我的心放在你的心坎里。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送给你，那是代表我的爱，你要对它多珍惜，那是代表我的爱，你要对他多珍惜。 系啊，以前呢啲歌咧短短地嘅，但系呢啲礼物咧都系细细盒咁样，好快就拆开啦！哇，好开心啊！即系其实。呢啲歌咧，即係鄧麗君咧，梗係有唱。其實除咗鄧麗君咧，七十年代嗰啲差唔多幾乎所有嘅台灣女歌手都有唱呢一隻。因為佢哋以前興咧，即係唔係好似話啊，佢原唱咗一隻歌咧，就冇人會再唱啦。因為佢嗰馬隻歌咁，咁佢哋又唔計嘅。咁好多歌咧，都可能大部分嘅歌手都有唱嘅，因為嗰陣要出好多唱片，即系你边有咁多歌咧？咁一 hit 咗咧，你总之男又唱，女又唱，譬如女的小花啊，女的小雨啊咩咁，佢总之男男女女都唱噶啦，咁都好噶喎，咁嗰啲歌好好听， 证明好听咯， 证明好听，咁但系亦都冇咁多新歌啦，咁所以咧大家都会你唱我唱你咁，咁又唔知道咧边一个系第一个唱嘅，咁其实都冇乜所谓。 好多咧都係外來嘅，好多都係日本歌就真嘅，包括呢一首《愛的禮物》。原唱咧第一個喺台灣唱嘅就係鳳飛飛啊，鳳飛飛本歌好多唱好多唱片。咁就講起頭先咧，好多歌都以為係鄧麗君唱，咁跟住呢只歌咧。唔使以為啊，直情係佢原唱嘅嚇，就估下啲人咧，好多歌手又有唱過，叫做《路邊野花》，不要採。阿邊時？ 邊時合作？ 你好似識彈呢只嘅喎，因為七十年代嗰啲國語時代歌你識，你都識嘅喎。 係啊，同埋呢一首歌咧，因為佢每唱一句歌詞咧，我哋又有一啲嘅 melody 旋律咧要彈嘅，即係好似呼應咁啊。所以咧，我就學彈呢首歌嘅時候，堅哥更加犀利咧，可能做過好多場 show 都彈過。咁我一定要背曬嗰啲嘴 嘅。哦，明白。啊，堅哥啊，即係問一問你，即係如果係台灣嗰啲歌手嚟香港咧，大部分好多時候咧都請你去彈嘅喎。 係冇咁啊， 咁你估你彈過幾多個歌手唱呢只歌？ 哇！真係唔記得， 唔記得啊！即係以十計嘅嗬，差唔多係咪每人都唱嘅？ 好耐啦， 即係連我記得呢啲咧，連青山都唱嘅呢啲歌，啊，新先生實唱嘅，即係其實冇分嗱，本身係女人歌嚟嘅，即係鄧麗君唱，但係佢哋我頭先講嘅都話冇乜所謂，啊，總之佢哋又是現場表演啦，就將啲最流行嘅歌全部重新唱一次。不如咁樣啦，嗱，我有個提議，就今日我哋特別嘉賓就黎慧蘭老師啦，咁啊同阿 Vince 咧，本來咧就嗰啲風格未必一樣嘅，咁但係今日可以合唱，係啊，融合喎，就是，靠呢一首叫做即係路邊野花不要採啊，咁啊黎老師咧都係嚟咗香港先學嘅啫，係 啊， 咁啊邊時咧就係大個咗先學嘅啫，係咪？做咗 band 嘅先學呢只歌嘅。好啦，我哋話俾大家聽，喂，側邊嗰啲花唔好亂摘嚇 ，OK 就叫做路邊野花不要採。 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开，路边的花你不要采，记着我的情，记着我的爱，记着有我天天在等待，我在等着你回来，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送你一双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开， 咁快唱完嘅你两个吓，咁短嘅咩？只歌系原装都系咁短噶，哦，两次噶啦已经系咪？因为佢作嘅歌嘅时候咧，就真系几句就作完一只歌噶啦，系咪？几好喎！以前做作曲家， 快板啊！ 咁啊系啊，以前诶都兴咧，尤其唔好话台湾嘅国语歌啦，英文歌都系以前六十年代咧好短嘅。即系唔会差唔多冇好少歌超过三分钟嘅，你谂下几段，全部都两分零钟。咁啊，到咗七十年代嗰啲歌咧就长好多啦。 而家仲长啊？ 啊，而家七八十年代嗰啲，哇，一条四分、五分、六分都有嘅吓，越嚟越长嘅。咁就而家就又回复翻正常啦，三分零四分钟到啦。而家吓，即系我做 DJ 我知道，因为以前有啲英文歌啲六分几，哇，点播啊？咁啊播两只歌就成个节目噶咯，差唔多。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播翻六十年代嘅英文歌啦，或者系国语时代曲啦，都系 兩分零鐘咧就完啦。不過好嘅，好似食嘢一樣啦嚇，即係嚇，尤其是賀年嘅時候，我哋擺喺台面咧，咁啲餸咧少食多滋味，唔好食太多年糕，唔好食太多蘿蔔糕，唔好食太多煎炸嘢，唔好食咁多角仔，因為咧會好肥。 有樣食啲， 嘢食少少啦嚇，少食多滋味，唱歌都係少唱更滋味啊。OK。路边野花不要采，好好特别嘅一首歌嚟嘅。咁啊，讲起嗰个年代咧，唔系话所有嗰啲七十年代流行嘅国语时代歌咧，都系你爱我啊，我爱你咁嘅。咁啊，有一只歌咧就真系，哇，好有啲文化味道添。因为呢只歌咧，我就以前就当系民歌咁唱，因为个歌词都系好民歌嘅。咁但系咧，原来咧个歌词咧。就是我哋即系中国嘅即系文学嘅大师胡适所写，咁啊写咗之后咧，先至谱一啲曲上去，咁啊变咗，哇！即系文化味就重好多。呢只歌咧就又俾一个成日着住成套白衫白裤嘅刘文正唱嘅原装，咁后来咧有个民歌手叫做银霞啊，系演词啊，咁喺台湾嘅民歌手，咁亦都翻唱。咁又写得相当简单，但系好听嘅，就叫做《兰花草》。 嗯， 系嗰个时代，我哋香港都好流行。 我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花时过，兰花却依然安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哦，已难入暖房。朝朝凭故西，夜夜不相忘。但愿花开早，能将夙愿偿。满庭花处处，无天的许多香。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花时过，兰花却依然安苞也无一个。处处无天的许多香。 歌名就叫做《兰花草》啊，以前作曲真的好啊，四句加四句原来只歌 简单便是 好，简单便是好，所以这首歌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唱的民谣一样，简单单单可以同班同學一起唱嗰啲，咁七十年代開始流行嘅一隻歌《蘭花草》。咁啊，第一個鐘咧已經話又仲有一分鐘就到十一點啦，眨下眼。咁一陣間咧仲有我心目中好多歌咧，想阿黎老師咧即係同我哋演唱嘅。咁大家傾下先啦嚇，仲有啲咩國語歌好多嘅。有啲懷舊嘅啦， 仲啲新歌， 有啲係可以新少少嘅有可以是，不過用你呢一種風格演繹新歌，就等於咧，即係我哋以前用新嘅風格演繹舊歌咁，即係都係相得益彰啊！

来不记知，愿君多取责，此物最相思。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相思何时了？纵竟更深似，配将红豆菜，枝野很无期。相思何时了？纵竟更深似，配将红豆菜，枝野很无期。 红豆相思，将时间带到11:10到啦。我哋系二千岭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 Albert Lau 欧瑞强。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系黎慧兰老师，因为我哋今日年初八，同大家拜年之余咧，好想有好多中国风味嘅歌，同埋我哋一啲思乡嘅歌，或者系我哋怀旧嘅国语时代曲等等等等。咁啊，头先唱咗好多啦，有40年代嘅、50年代嘅，仲有70年代嘅。咁而家咧就有一啲歌咧就比较新嘅。咁新到点咧？就大家都知道咧，我哋香港都会好多音乐节目啦。咁而国内咧就更加多吓。咁而家咧啲音即系音乐嘅节目好火， 好丰富， 好丰富，好火添啊！即系好流行，真系火得好紧要。咁我哋香港嘅即系譬如林子祥啊，佢哋都会一齐上去融合去即系内地嘅啲歌手度啦，一齐合唱等等，做咗好多表演。咁但系咧喺传统上边咧，我哋中央电视台嗰个春晚春节联联欢会啊，14亿人系有，起码我谂有10亿人睇啦，有4亿人唔系好得闲，啱啱系食紧团年饭，咁啊真系好犀利嘅，系好受欢迎，咁所以喺嗰度出现嘅过嘅歌咧，即系等于咧一定流行，或者未听过咧会变成咗流行曲嘅，因为系啦，大家都睇嘛，收视率最高。不如咁啦，我哋逐只嚟啦，啊，请阿黎慧兰老师咧。唱一啲传统嘅歌之余咧，今日唱一啲新少少嘅歌。呢一首《这世界那么 那么多人》， 真系好多人，14亿人，再加全世界好似有70几亿人，全世界而家。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茫的眼睛里长春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的命运中成魂，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影，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了你一生晴朗，身旁那么多人 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的命运的长魂，常让我往远方出神。色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冲上几阵重模样，留在我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走来，好多话要讲。这世界那么热，可它不声不响。声轻盈扬，晚风中吹来你一声晴朗。世界那么多人，做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真实过的长吻，常让我想啊想出神。 这世界那么多人，原本是啊 莫文蔚 系啦，佢就喺春节春晚嗰度演唱过。咁啊，讲起春晚嘅名曲咧好多。咁除咗佢未上春晚之前咧，点解会火起上嚟咧？好奇怪嘅，有啲现象，因为而家啲互联网啊好犀利啦。咁啊，有一只歌咧，就原本有个歌手嘅创作歌手叫做黄琦。 嗯，写咗 只歌系啦， 又系春晚嘅嗬， 系啦， 两年前开始。 系啦，咁但系咧就最犀利咧，最火咧喺个网上边咧，就有个其他个男仔啦，咁佢就拍咗啲即系抖音嗰啲片啦，咁啊就喺嗰个街头嗰度唱。咩叫街头唱咧？佢其实就唔系现场唱嘅，佢就即系夹口型咁样嘅。咁但系咧，佢就即系扎地喺嗰啲咁嘅即系排档嗰度啊，人哋食紧嘢啊，佢喺侧边即系卖唱咁样，就唱呢只歌。 假唱， 假唱，但系咧，唔知点解好受欢迎，好多人追随。 我都系最近先学嘅。 系咩？系呢只歌就系、 是， 真系火得好犀利。咁就唔系净系喺春晚唱一次就会红。 好似改成英文咯。 唔知咧啊，咁唔出奇嘅啊，咁啊。好多人都咩文都有，我哋上海滩咧有成，我谂都要十种八种语言。咁呢只歌咧就叫做《可可托海牧羊人》啊，大家一定听过，咁啊非常之好听嘅，我都仲。 我对你合唱系嘛？ 你唱啦，我喺演唱会演唱过嘅，系啊系啊，你我想听你唱，女声唱。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 边想起，告诉我你常来过这里。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过戈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我，我在可可托还等你，他们说你家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达拉提，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绽放我又与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 点击率都听闻即系以亿计嘅，嗰啲网上嘅点击率，咁当然有好多个版本啦吓。原本嗰个歌手叫做王琦，因为讲起喺春晚表演过嘅歌咧，好多都系非常流行噶。咁啊，跟住呢一首咧就好撮合系由佢主唱嘅，因为呢一位歌手叫做谭晶，咁好出名啦。而家谭晶咧，咁佢又有个剧集。嘅主題曲咧，佢唱咗，咁、那個劇集咧就講啲軍隊、啲解放軍。咁但係譚晶自己 軍人本身 冇錯啦，佢本身真係軍人嚟，而且係好高級嗰啲。 即係以前好似我哋彭麗媛咁啦，係啦， 將軍 係啦，將軍嚟嘅，咁佢都係好高級噶啦。咁啊，由佢去主唱啊，唱呢一首歌咧就最適合不過。歌名就叫做《桃花謠》。 過年屋企買桃花。 好，喺春晚表演過嘅歌，叫做《桃花謠》，譚靜。 桃花美，桃花艳，开在那三月间。桃花儿红，女儿娇，梦啊飞满天。女儿梦飞满天，相约一年年。花儿少去心上香，暗结那梦中缘。心上香，梦中缘，千万里剪不断。迎风迎雨像太阳，盛开那一年一年。心上香，梦中缘，千万里剪不断。迎风迎雨像太阳，盛开那一年年。 得咁流行啦呢只歌，谭晶咧而家喺国内一个佢原本系歌唱家啦，咁亦都系喺军队里边咧有官阶，咁亦都会参与演出啦。当然亦都呢一个剧集咧就系一个讲军人嘅电视剧集，主题曲叫做《桃花谣》啊。 咁啊，第一个钟原来咧，哇！我哋又唱到差唔多十一点半啦。咁头先嗰几首咧，都系全部都喺春节联欢晚会嗰度咧献唱过。啊，回想下我哋香港人、香港嘅歌手，第一个喺春节联欢会嗰度出现，你估系边个？ 系咪好大年纪噶啦？咩秀兰？系秀兰？ 应该张明敏好似先过佢，应我估啊吓，因为我冇系秀兰都唱过嘅，张德兰有唱过， 系啦， 系啦，春光美。咁但系最红嗰只咧，真系令到即系当时系应该佢系第一个，就系张明敏嘅《我的中国心》啊，哇！咁就红到而家吓，佢都可以去到全国嘅各地啦，都唱呢只歌就 OK 啦。佢嗰颗心咧，永远都唔会熄灭。十一点半嘅新闻报道咧，我哋还有二千名歌手从最后一个部分嘅半小时啊，我哋嗰啲歌摆唔到半小时，多得滞。究竟选边只好咧？我一阵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晚上十一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表示，为咗配合政府听日起撤销新冠确诊者隔离令嘅安排，各普通科门诊诊所提供嘅偶发性疾病诊症名额已经增加至每日超过一万个，当中会预留大约二千个名额照顾新冠确诊病人。在有需要時會調動額外的日間及夜診備用名額為新冠確診病人服務。醫管局表示，除了正在進行裝修工程的錦田診所及瀝源普通科門診診所之外，其餘71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會由明日開始恢復正常服務，並會為新冠確診病人提供治療及為合適的病人處方新冠口服藥物。医管局由明日起会在早上八点半及下午一点提供普通科门诊诊所预留治疗新冠确诊病人名额的预约资料，方便预约诊症。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相信取消香港和内地的通关核酸检测要求很快会有决定。他引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应该很快有决定，估计是未来几日。谭耀宗又认为通关配额亦都可以取消，他说当时的考虑是担心春节期间人多导致安全问题，但现时配额未有用尽，亦都可做到有序进行，认为可以做到全开放，免去要网上领取配额以及核酸检测等安排。谭耀宗期望罗湖及黄岗口岸可以早日通关，又提到广东省近日举行有关加快经济发展的大会，认为对本港来说是重要信息，香港和广东省可早日共同商量有关内容。消息指，简约公屋选址涉及的八幅用地中，三幅位于市区，除了启德世运道及柴湾常安道，另一个选址是在牛头角彩兴路，三幅地預計可供應約大約15000個單位，市區單位佔總供應大約一半。至於新界的選址，消息說除了早前確定的屯門第 3A 區和第54區、元朗、油博路、上水、蓮塘尾外，亦都包括小欖、樂安排。另外，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早前帶同接受社福機構服務的劏房戶參觀簡約公屋示範單位，提到面積大約300多平方尺的簡約公屋單位適合4至5人家庭入住，設有獨立廚廁，月租初步預計2650元，大約是同區新建傳統公屋的九折，期望低廉租金能夠減輕劏房戶的財政負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

呢个歌咧就叫做《百花亭之恋》啊，咁系我哋粤语歌里边都系相当流行经典嘅歌。咁但系原本咧就当然大家都好熟悉嘅国语名曲，就系周璇嘅《月圆花好》嚟。咁啊，讲起周璇嘅歌，头先我都听啊黎慧兰老师唱咗好几首，我觉得都未够喉，因为有好多好出名嘅周璇歌曲咧未出现，应该我会邀请，我会点唱嘅。不过而家咧，我就带大家去一个即系喺一个年初八去下旅行都好啊，去下西湖啊，好啊。西湖有十景，十景都系靓到绝噶啦，唔使讲系咪？咁系真系全中国最靓嘅地方之一，里边嘅其中一景咧叫做南屏晚钟。来，老师。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到那南屏钟。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吹呀吹醒我相思梦，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 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了树摇风。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到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我的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吹呀吹醒我相思梦， 吹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入出了森林中，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哎呀，以前呢，王福林的歌曲啊，应该吹平吓，吹平唱好好嘅一首歌嚟嘅。咁南屏晚钟之后好啦，我就嚟点唱啦噃。因为咧，我就好中意黎老师咧唱周璇嘅歌曲。咁周璇嘅歌咧，就当然佢有佢个金桑子，佢好独特嘅唱腔啦。咁我哋唔需要即系模仿啦，我哋唔系模仿大才。咁但系黎老师咧系一个即系。即典型的经典的老师的教科书腔口演绎。 教科书。 是啊。因为其实这些都是时代曲来的。 都是时代的味道。 但是你们以前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呢，就是美声啊、民歌 啊都有。那么唱时代曲呢，就当然就将以前的技术呢借过来，然后呢融入了新时代的 感觉，是不是？ 是。 好了，一连三首就我来点唱《天涯歌女》啦。 好啊， 最后天的。周旋的天涯歌女之后，当然有我一想到就笑的一只歌，真的好听的《永远的微笑》。 愿你的笑容 有笑的脸庞，他正在深秋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我不能够给谁多就仅有的春光，我不能够让谁吹熄胸中的太阳，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愿你的笑容永远啊 大家 笑口常开， 冇错啦！年初八嘅时候，祝大家永远嘅微笑，直至到永远。仲有一首，哇！呢一首邓丽君又好中意唱，原本都系周璇。 好话不常谈，好景不。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能？来来来，喝完这杯再说吧。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 几时再翻嚟咧？下个礼拜日好吗？ 好啊！ 我哋每逢星期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已经接近尾声，下个礼拜当然由九点钟开始，我哋都会有呢个节目。最后我哋请黎老师咧，我哋唱一首咧好有代表性嘅歌。头先讲起春晚啦，春节联欢晚会啦，即系有十亿人睇嗰个电视节目，连续25年。有一位殿堂级之中的殿堂歌手李谷一 压轴 都是唱这一首，这个是传统来的，挺犀利的。你说你这个难忘今宵，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不论天涯 人未老，人未老，青山在，人未老，青山在，人未老。 呢只叫做难忘今宵，你觉得点解咧？啊，佢点解会咁受人民欢迎？ 佢又祝福国家啦、 啊嗯、 家庭啦、 啊、 朋友啦、 啊、 新朋友、旧朋友啦， 系 啊， 啊，中国人嘅祝心愿都系好美好嘅， 系啊， 都系祝愿啦， 祝福祝愿咧系最重要啦。咁啊，歌词咧即系唔系话真系好复杂。调翻转咧，就越简单咧，就越去得到每个人嘅即系共鸣啦吓。咁啊，难忘今宵，难忘今宵。不论天涯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咁够好，即系已经系即系喺春节嘅时候咧，好紧要，因为 温暖 系啦。因为春晚就系春节嘅全国人嘅最佳嘅电视节目嘛。嗱，咁所以呢只歌咧就由李谷一唱，一唱下唱下咧，连续过25年，即系变咗一个传统，一定要李谷一咧出嚟。 难忘今宵 系啦，唱难忘今宵。咁希望我都有个愿望啦，吓咁啊，祝福2000靓歌再重聚嘅全球听紧嘅朋友。当然兔年系一路行好运咧，我哋听咗好多，亦都希望佢实现。我就自己希望每个朋友每一晚都有个甜蜜美梦，所以喺2000靓歌咧就逢星期日就同大家唱歌，因为听日就星期一啦嘛，又踏入新嘅一个星期，要工作啊或者翻学，咁所以今晚同平日一样，希望365日都有一个甜蜜美梦。今日我哋多谢我哋特别嘉宾黎慧兰老师。预祝你5月嘅演唱会成功。 多谢。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好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否不着你。 多谢我两位拍档弹紧钢琴嘅 Vince 永思同埋阿坚哥，同埋大家。 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睡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